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6。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7，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大家好，我是刚刚发现我们今天的镜头发生了一些诡异的变化的珊珊。 对，发现我们前面就空出来了，有没有这种感觉？ 对。等会儿，咱俩镜头很奇怪，你知道吗？现在你看，这是咱俩的这个，你有看到吗？ 我看到了， 就看到我的镜头是什么样吗？ 我看到了， 什么？ 就可能以后你说话的时候，我都得出镜了，是吗？但是我是单独的， 是为什么？为什么你这么阳光啊？哎，镜头有拍这么艰难吗？所以说今天就应该会是全景加水水特写，全景加水水特写，大家不会看到我了，反正我也是个盲女。 就要告诉大家，看东西的时候一定要看干净的东西，要不然长 我看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真的是。 你不知道民间有智慧传说，如果看了不干净的东西就会长针眼吗？ 你知道我跟那个大家说这个长麦粒肿的事儿，然后基因那点事儿就问我说你看什么了。所以说咱们从小就是被这个传说教导下长大的，对不 对？不管看干净的还是不干净的，总得看嘛，对不对？要提醒大家，我们就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而且我们是干净的。除了可以通过这个活力， 有一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 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AM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来搜索活力982房间，通过北京时间来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房间。另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我们特别希望在一大早就和大家聊起来，好不好？一首 Madonna 的 Living for Love 送给大家，用活力的节奏开启全新的周末的一天。 First you love me and I let you in, made me feel like I was born again. You empowered me, you made me strong, built me up and I could do no wrong. I let down my guard, I fell into your arms, forgot who I was, I didn't hear the alarms. Now I'm down on my knees, alone in the dark. I was bound to your game, you fired a shot in my heart. Took me to heaven, let me fall down. Now that it's over, I'm gonna carry on. Lifted me up and watched me stumble. After the heartache can get caught up in bitterness. But I'm not dwelling on this crazy mess. I found freedom in the ugly truth. I deserve the best and it's not you. You broke my heart. You can't break it down. 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对于城市。 今天的第一条资讯非常的新鲜啊，因为是北京时间昨天晚上的23点，也就是晚上11点的时候才开始的，那就是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抽签仪式已经是结束了。 嗯， 那其中呢，葡萄牙和西班牙、摩洛哥和伊朗分别被分到了 B 组，而德国和墨西哥、瑞典、韩国进入了 S 组。 嗯， 阿根廷、冰岛、克罗地亚、尼日利亚同处 D 组，而本组的竞争将非常非常的激烈。 嗯， 那随着32强分组尘埃落定，世界杯的赛程也正式的出炉了。揭幕战将于北京时间的6月14号，明年的6月14号的晚上11点，北京时间晚上11点，在俄罗斯举行。那对阵的双方是俄罗斯对战沙特阿拉伯。 嗯， 那我们知道这一届世界杯，荷兰和意大利等这样的传统强队是意外出局。那不知道2018年有多少人会去俄罗斯看世界杯呢？我身边好像还真的有朋友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 嗯 嗯， 我有可能会去。 哦，你要去吗？ 对，虽然我不懂球吧。 你买到票了吗？ 嗯，有票，反正。 是在地上捡吗？我想问一下。 抬头仰望天空，天空会出现一个字儿，票。 然后你是要用人民币把它砸下来吗？ 嗯，不是，是，反正是有票。 那世界上总是有很多很多大事情在发生啊， 嗯， 比如说这个4年1届的奥运会、世博会、这个世界杯都是大家关注的热点。 是的。 那2020年的这个世博会是在迪拜举行。但是是在阿塞拜疆是在迪拜举行，但是现在呢，就是有几个国家，包括法国、俄罗斯、阿塞拜疆和日本，已经开始在争夺2025年的这个世博会的主办权了啊。嗯，然后呢，日本是使出了一个奇招，那就是启动了一个全新的日本世博会文化传播大使。 请问是谁呢？是我们 这个大使的名字就叫做 皮卡丘。 哦， 哇，你好，真的好认真的在念这个 名字。 对啊，那我们知道啊，日本人是已经把他们的 Hello Kitty 做成了一个全球的卡通形象。 嗯， 你就不要这样不停的转镜头好吧，你这样转镜头就是我就不停的在分裂。 啊、哦、是吗？ 因为原来镜头在这儿的时候呢，我只用把眼睛从上面移到下面来就可以了。但如果现在这样的话呢，我要从左边移到右边。 什么意思啊？ 就你看，比如说我这么跟你说话，对吧？然后你切到我，马上我就要转过来。 你可以不用跟大家讲话了，对不对？ 对。 主要是想给你一些帅气的特写嘛。我们今天直播间的确发生了一些变化哈，大家如果想看这些变化呢，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瞅一瞅这个视频的变化的情况。其实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已经开始来了，刚才在这个花椒直播，一夜城也已经跟我们打了招呼了，说早上好。我有在花椒直播回复你哦，你有看到吗？还有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里面，一大早的也已经有朋友打过招呼了，真的是大家来的真早。嘿，小青年说山山水水早上好，来签到了， 早上好。 还有这个篝火之上说早上好，罗李林罗主任说早，哎，早上好，包括篝火之上啊，还有周南一直在送红玫瑰，开心。 那我们就从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的点名开始啊。 好的。 韩傲严嵩、相见恨晚、七夜、猫儿、强子和篝火之上，你们在哪里？然后还有一个朋友，我记得他名字好像叫靠近，不代表我开心。你来了吗？如果来了的话，跟我们打一个招呼。我看到982的这个直播间也开始有朋友跟我们打招呼了。 对。 袁说画面有点卡。我们正在解决这个问题。 哎，对的，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的平台上面好像是正常的。 对，大家也可以试着转到微信公众账号去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姐夫。天哪，你这个名字真的是好占便宜啊。姐夫说主播好，采花花。没错，好的。已经过去了一个星期了， 两个主播还不会送花花。 但是因为我们确实是没有这个权限送花花， 可能吧。对， 好抱歉，好抱歉。这样的，这样吧，就是我们在节目里面给你比一朵花好不好？玫瑰花怎么比？霸王花，豆花。 怎么还有豆花呢？No one and you 说水水早上好。 你是看不见珊珊吗？ 不是，他是不是在花椒？花椒直播是不是一直卡着你呢？ 我就这个意思， 是是， 我说你是不是一直看不到珊珊？因为花椒直播真的是卡在了一个我笑得很灿烂的一个画面上。 好搞笑。 I really want it 来自 The Big World 送给大家。 friends and sell our souls for rock and roll. I need to know what I'm missing now. 欢迎回来，这里是微微一笑。那我们之前其实就已经跟大家分享过这个我们2018年的放假的情况了。 嗯， 但是我和珊珊呢，又不惜用接下来的时间再和大家重新分享一遍。 对啊，今年是2017年的这个最后的一个月了。 对， 是吧？ 可能这条新闻会重复的播放在下个月当中，每个星期 播放20多回吧。嗯。 那 看到了这个2018年的假期是最新出炉了，对不对？ 对， 哎，我看到这个标题就觉得很有趣，叫做2018年假期最新出炉，这样拼假最划算。 OK， 是不是？ 所以是 就很想拼一拼， 嗯。 就拼价， 老板可能就在想说，哇，员工真棒啊， 嗯， 来年都要拼起来了， 嗯， 然后拼价。 嗯，这个鸡那点事儿说了，说珊珊水水早上好，哎，起得真早，来听听这个拼价合不合理哈？比如说这个2018年的， 我先打断你一下，我看到鸡那点事儿说珊珊水水早，然后想到今天是周六， 对呀， 然后想到他起得早， 对呀， 我就想起了前段时间我跟你讲的我看的那篇文章的名字。 什么？ 等你真正到了年纪，才发现有9件事情是真的，其中有一件就是早睡早起是好习惯。 到了那个年纪，你就会发现， 当你老了， 还串起来了， 早睡早起，喝点枸杞。 喝点枸杞， 喝点枸杞。 哎，你知道，我知道枸杞，嗯，你知道鸡那点事儿每天出门都带枸杞吗？ 我知道，他不是还带过小米粥吗？ 小米粥、花生米啊，随身携带， 而且还非油炸，非油炸， 非油炸的，就是那种养胃的魔芋丝。 就现实版养生哆啦 A 梦是这个意思吗？ 哎，我不敢相信咱们的一个这个非常非常亲密的朋友，非常忠实的观众朋友，到了直播间问了一句山山水水早， 就被黑成了煤炭， 引发了一系列的吐槽。招谁惹谁了 OK， 嗯，我们继续讲假的问题。 对， 嗯， 其实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哈，比如说最近的一个假期元旦，不是本来这个1月1号放假吗？ 嗯， 但是可以实现和周末的连休，也就是放3天这个意思。 你说的真好听，和周末的连休，明明就是亏了2天好吗？就3天的假变1天，加两天的周末。哎，我觉得你最近很会说话，连休这种词儿你都说得出来。 那有什么办法？人生总需要安慰自己嘛，对不对？就是也就是这个12月的，哎，哪天啊？这是 12月30号， 12月30号，12月31号，还有1月1号，这3天呢是可以放在一起休的啊。 哎，今天那点事儿，吃什么东西比较明目啊？ 怎么？ 最近珊珊真的是有点瞎。 我戴着墨镜，哎，墨镜能不瞎吗？ 继续继续。 我吃什么东西基本上有的时候还是会听鸡那点事的建议的， 嗯， 比如说我不是那个胃不好啊， 嗯， 肠道不好啊， 然后还不吃早餐， 不吃早，为了代表夜宵族，我们不吃早餐， 嗯， 然后鸡那点事告诉我说要多吃山药 啊， 因为它可以保护你的肠道菌群。 那什么比较明目呢？ 肝嘛， 嗯， 肝吧， 就是要护肝是吗？ 你家以前不吃什么猪肝鸡肝？ 我特别特别讨厌吃猪肝 啊。我超级爱。 哦，你超级爱是吗？ 嗯， 那我得多吃点猪肝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你近视吗？ 我近视。 多少度？ 嗯，以前800多900度。 现在呢？ 现在没有，因为做了手术 啊。所以你现在裸眼视力是多少？ 就正常吧。 嗯， 也没有很好，看这个字能看得清楚。 哦，很棒。 难哭情话不多言，给这个主播添加了印象标签。 嗯，好， 难哭哇！你所以你是在看《海上牧云记》对不对？ 水水，你今天的发音好标准啊！难哭情话不多言， 嗯， 有必要这个样子吗？大早上聊天 没有，他正在看那个《海上牧云记》。 哦，可能吧，那边 海 哭吗？ 里面。哦，我说错了，他是海哭是吧？啊，那里面是南哭。好的，尴尬的气氛就这么升起来了。嗯、 好，元旦的时候呢是三天连休，对不对？如果继续放假，春节我们先来看看是休几天哈。2月15号能到2月21号是放假调休的，一共是7天这样的假期。那2月11号、2月24号的周六是上班的，所以说大家记好，春节那个假期呢是7天。如果开始计划春节的这个出行的话呢，然后就这个可以稍微的控制一下出行的天数，但是如果你在2月11号到2月14号连请这个4天年假的话，因为大家都是有5天的年假的嘛，对吧？就可以连休12天了。嗯， 就看单位允不允许 那个时候请假，对不对？然后2月22号到2月24号的时候，如果请3天年假的话，就可以连休11天了。如果你有7天年假，把前后都请了，就可以连休16天。嗯，反正我觉得这事儿不是看请假的技巧，是看你的勇气。这个活还到底想不想干了？ 对，还看你就是关于年终奖的一个规划。 对， 对， 我觉得后面的假期就有点太远了，咱们先说元旦和春节吧。 OK， 对吧？啊，先走起来嘛。 所以大家就是，这个2018年要拼起来，好不好？我们一起拼一拼，把假好好的拼起来。OK， 那除了放假之外的消息呢？另外再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非常振奋的一个消息啊，那就是故宫在11月30号是举行了一个仪式。有一位先生呢是把一幅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画 是 送给了故宫。 哇，那真的是看起来让人心里特别的暖。 对吧？ 你有吧？我有暖到， 我也有暖，我也有暖到。 你先分享完，咱们分享完这条资讯，咱们先首先这个幕后的背后消息可以告诉大家。 OK，那故宫呢是在11月30号是举办了一个仪式，那这个仪式呢是庆祝一幅画的回归。那就是香港的一位这个许荣茂 先 生、啊、 很有名， 他是世茂集团的董事局主席。那他是把丝路山水地图是赠送给了故宫。那故宫也是举办了一个仪式来欢迎这样一幅画。这幅画呢全长是有30多米，它绘制于明代的中后期，描绘了东起嘉峪关西至天方城的辽阔的地理范围。那我们可以看一些图片啊，我们从图片当中可以看到是一幅宏伟的巨制， 是的， 30米长。 大家如果想知道这幅作品的价值的话，可以在直播间里扣个一，我们看一看，然后咱们也猜一下多少钱，好不好？这是许先生出巨资从日本收藏家那儿买回来，然后再无偿捐赠给故宫博物院的。 希望故宫博物院赶紧拿出来展。 就赶紧拿出来展啊。 对不对？这幅画为什么很重要？是因为它负载了非常非常大量的原始的地理信息。那它的出现呢是以实物的方式证明了西方的地图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对世界的这个地理，特别是对于丝绸之路沿线，是已经有了非常非常清晰的一个认知的。 我们来看一下局部，是不是 我们看一下局部。 好， 然后再加上这样一幅画，它其实一直是在海外。所以现在能够回归到我们的京城，然后入主故宫，也是让我们觉得特别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 看看有没有人猜价格哈。这幅作品的确是非常昂贵的一幅作品。林世学关注了主播，谢谢你。还有老牛也关注了主播，开心。 我看到孟加拉也来了。 真好。这个刚才的海哭情话不多言也关注了主播哈。其实我之所以想说大家猜价格的时候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我跟水水呢有一个闺蜜，我们的好朋友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你们知道故宫博物院的那个院长单院长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网红吗？他就经常是各种段子，你知道吗？出口成章。你有看到真正发的朋友圈吗？超级可爱。 他说什么了？ 他说这个今天世贸集团出资购买的丝路山水地图今天正式捐献给我宫。院长大大今天为了不当段子手决定念稿子，于是他念道：董建华先生邀我到香港做报告，当晚说请我吃饭，我说有规定不能吃饭，董先生说香港可以。在这次餐叙上，我介绍了故宫的工作情况，说到养心殿修缮工程仍有8000万元的缺口，一位先生说我来提供吧。这就是许荣茂先生。我们感谢世贸，当然还要感谢董建华先生的邀请和引荐。我想董建华先生什么时候再宴请，我还会积极参加的。 然后接着院长继续念叨，今年五月份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林教授给我写信，阐明了这幅图的重要性，我们决定回购，但在现有文物征集制度下筹措资金很困难。许先生知道了，说你怎么早不告诉我，就决定出资2000万美金，约合1.33亿人民币回购了这幅画。以后我们遇到困难会经常找找许先生的。最后一段，院长带着感情念叨，香港确实是充满人文关怀和社会关爱的城市，几年来每次到香港出差都没有走空。陈启宗先生、许荣茂先生、杨钊先生、香港赛马会等先后捐赠故宫博物院事业发展数十亿资金，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尽其所能地保护国家的历史文化，以后有饭局都叫上我。是不是超级可爱，山院长？ 太可爱了，太可爱了啊！而且他这种语体真的让我觉得很有意思， 很温暖。就是这些大佬们，然后开始有了自己的雄厚的实力，还有这种文化的保护的意识和民族文化的自信，然后开始帮助我们越来越多的把属于中国的传统的文化，这些我们的民族瑰宝，把它再收集回来。 对，而且这样一幅画的回归，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让我们感觉到，在之前我们其实对于世界就有一个非常非常清晰的认识，而不是等到西方的那个知识，就地理知识传过来以后我们才有的。所以我们也是这个在这呼吁啊，呼吁呼吁故宫展起来，一定让这幅画让更多的公众看到。 好的。 某科学的一方通行打了3个句号。 这个留言念的质量特别高。不知道孟加拉来了，哦，笑看人生来了，说签到。说珊珊戴眼镜，水水怎么不戴帽子啦？哎，因为他头发今天不翘了嘛。 他又再次说为什么要叫我孟加拉，我明明是笑看人生。OK， 一首 Karen Harris 的 Outside 送给大家，然后一会儿进入今天的翻滚朋友圈。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微微一笑。 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 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带着梦想让我去看世 界，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 朋友圈。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大家好，我是珊珊。 今天心情莫名其妙的特别好，可能是因为12月份刚刚过了一天，而且昨天过得很充实。 今天心情特别特别的好，可能是因为昨天咱们没有上班吧。 有了一天的缓冲是吗？ 对。 要提醒大家，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啊，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 98.2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首先通过这个花椒直播来搜索活力982房间，通过北京时间来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另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直播，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非常非常非常感谢这个海的蓝天， 海的天空。海哥是这么说的，他还问了一句，说孔峰和王爽呢？对吧？ 孔峰和王爽今天休息。 对，他说这个你们怎么倒的班呀？因为我们之前还调了一些这个班，所以我跟水水最近攒了比较多。按照我们的那个排班表，我跟水水要从今天一直连续上12天，上到12月13号。然后12月14号才是孔峰和王爽。但是呢，我跟水水呢，中间还是希望能放个小假，所以你可以期待在这其中可以见到孔文和王爽，好不好？ 我们正在苦苦哀求孔文和王爽能不能 让我们放个假。 而且如果是在直播间有喜欢孔文和王爽的朋友，真的是要跟您说一句对不住了。 对不住了。 能连续十几天都只能看到我俩啊。 勇敢的心说早上好。早上好。 这个海的蓝海的天空还跟我们说了，说如果是眼睛不好的话呢，除了吃猪肝之外，还要按穴位，还有眼珠向上向外，然后上下左右的翻转，然后这样来做10次。我经常翻白眼，这个算吗？ 算，当然算，对眼睛是好的。 你是哪来的自信说出这样的一番？ 真的，因为我以前就是眼睛比较疲惫的时候呢，我就会 喜欢翻个白眼是吗？ 来回上下左右，上下左右的动眼珠，然后就会觉得轻松一点。 我看到有一个叫做星光大道丹尼的朋友说，大家好，我是密码专家，那请问您掌握的是哪一种密码呢？我还真心的是稍微研究过一点密码 哟。 因为曾经有一本书是叫 Zero 嘛， 嗯， 然后他就是讲那个密码史的， 嗯， 就是他讲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密码， 嗯， 然后他其中有一个故事，就是说的是好像是哪一个国家的一个王妃，好像是法国的吧，法国的那个就是路易的那个老婆。 这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法国的王妃，对不对？ 嗯，对对对对，那你不应该唱你快乐，不是我快乐啊啊。 哎，你好像哦，你小时候模仿过是不是？ 然后他其中就讲到说，那个玛丽，就这个叫玛丽的这个王妃， 路易的老婆， 路易十四、十五、十六了。 我想路易的老婆是鲍蕾啊。总是聊不到一起去。好， 我觉得我正在讲一位密码的事儿，咱们不要跳到演艺圈好吧。 好的，路易的老婆某个法国的王妃。 对，然后这个有人来救他， 嗯， 然后就给他写了一封就是密码文， 嗯， 就是太简单了， 那 立刻被破译，这个任务就结束了。你知道吧，密码还是要稍微复杂一点。 嗯 嗯嗯。 所以呢，你研究了密码的哪个方面呢？ 他就是讲密码是怎么算嘛， 嗯， 然后就有各种各样的算 法。摩斯密码那些。 摩斯密码肯定也算是一个还挺高级的密码了嘛。 嗯。 嗯，对。 好的。嗯， 就是你不懂摩斯密码，你不知道打摩斯密码的人在说什么。 是的。 嗯 嗯。 对啊。 你知道我看那种刑侦剧，就发现你记不记得，就是以前有一些剧，就类似他是特务或者是卧底。然后两个人见面的时候，他用手指头开始敲什么东西， 嗯， 然后一直观察他那个人，就会知道他在说什么， 嗯， 哦，就那种觉得好酷啊。 然后嘞， 嗯，就没有然后，没有，因为我没有这个任何这方面的生活需要，所以我没有研究过密码。你为什么会研究密码呢？ 就那本书还蛮有趣的 啊，OK， 就是讲密码的书挺有趣的， 嗯， 我们现在的这个留言滚动好像滚动不起来了啊， 嗯， 我们继续来这个翻滚朋友圈当中和大家继续来分享资讯。我们都知道军哥哥啊，兵哥哥是 特别可爱， 所有的女孩就看到都会尖叫，然后觉得说天哪，这就是要守护我的男神。那最近呢是又到了这个老兵要退伍的这样的一个日子了， 嗯， 那我们也是看到网上有一些照片出来，是这个兵哥哥开始退伍了， 嗯， 那一年一度的 sorry， 没关系， 那一年一度的退伍季呢，兵哥哥们含泪退伍。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兵啊，就军人之间的这种情感，有的时候 是的， 真的是那种感觉比恋爱还要热烈。 因为我觉得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情感，还有男人和男人之间的情感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是那种兄弟情，那种战友情，它实际上也是一种更加热烈的浪漫主义。嗯， 对 对，当然其中更多的英雄主义的成分哈，我觉得的确是一种很值得我们去珍惜的，然后很值得我们去理解的一种感情。 嗯 嗯， 那11月30号，武警重庆总队第三支队的这样的一个中队举行了这个宣布退役的仪式， 嗯， 那老兵是摘下了警徽、警衔、警章，光荣的退伍。那 哇哦， 从来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然后吃苦耐劳的这个兵哥哥们在瞬间流下了眼泪。 嗯， 告别总是非常感伤的。 嗯， 我们也是希望他们在退伍之后能够也有一个好好的生活，然后我们肯定是永远永远支持我们的兵哥哥。 对的， 嗯， 我看到了这个海哥说了，说帅哥美女翻白眼可不算，眼珠呢要转圈一周。喜欢看到你们很幽默哦，说这个说叫他海哥他很喜欢。 晕呢，我觉得转一周，我刚转了5周， 又不是转头， 你可以试一下，就是 不用那么快，目的不是转。好，大家现在如果不开车在家里的话呢，好放松放松你的眼睛，放松呼吸，闭上你的眼睛， 想象你是一个骄傲的公主。 什么又不是 Chandler。 来闭上你的眼睛，水水放松一下，嗯，现在把你的眼珠往左转，看向左边， 嗯， 现在看向上边，现在把眼珠转到右边，再使劲地往脚尖看，请您慢慢慢慢慢慢睁开你的双眼，开始上班了。本来都已经放松了，对不对？ 对，感觉好像 就是从人间来到地狱。OK， 那刚刚分享的是有关于兵哥哥的一个消息。 嗯， 说实话，你身边有很多有一些朋友或者亲戚是当兵的吗？ 你忘了我干过什么吗？ 哦，对对对对对，你曾经做 过，我见过很多兵哥哥啊。 对，你曾经做过军旅主持人。 听起来又老了十岁。 对，珊珊跟我说过很多，就是他关于就是。所以你上次就是去西藏那边的时候，也是遇到了很多很可爱的兵哥哥。 当然了，遇到的很多其实是新兵，然后也会偶尔遇到老兵退伍的情况。 嗯， 就是老兵退伍还是一个挺感伤的画面，大家就会集体送别嘛。 嗯， 因为我觉得就是朝夕相处本来就是很会去培养人们之间的感情的，然后军人之间他们本来就是朝夕相处的，再加上又带着一个非常宏大的他们的职责，就是保家卫国。这种东西会加入一些更加在柔性的感情当中加入了一种刚性的这种气质，会觉得更加的有那个冲突感，所以当有人退伍的时候，每个人的情感都是非常的热烈和浓烈的。 所以说其实就是在兵哥哥们要退伍，然后有很多很多的军人要告别自己的这个军旅生涯的时候呢，我特别特别想送一首就带有热血的那 首 歌。 好的，开心。 就是如果是你的话，你会觉得哪一位歌手能够代表这种感觉呢？ 你确定问我吗？中文歌曲吗？ 对， 中文歌曲啊，咱当兵的人。 好，我们送一首韩磊的歌。 哇，很棒很棒。 等待送给我们要退伍的兵哥哥。 韩磊老师唱歌真的好好听啊。嗯， 真的是我气势如虹， 气势如虹，真的是，嗯， 倍儿爷们儿， 倍儿爷们儿，和我们的兵哥哥很配，很配。 对，嗯，你的航海说了说我来了， 嗯， 还有这个莫的言商，一看就是90后，95后吧，应该是， 嗯， 啊，说感谢大家的分享，还在号召大家帮咱们这个点击关注， 嗯， 以及发小礼物，嗯，特别贴心，谢谢。 最近很流行什么好的儿。 啊， 对吧，好嘚儿，然后到了 地摊就得听我嘚儿 就好嘚儿到啦儿 真的假的，哪里流行起来的？ 对啊，就是我最近有3个微信好友就总是给我发什么什么好嘚的时候都发的是好，然后 DER 就好嘚儿， 真的你没有想打他们吗？ 没有，因为我自己也开始学会这一招了。 嗯，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嗯，你回头给我发一个，我看看怎么拼。 D E R。 OK， 好的，好的，嗯，知道啦。 好的，好的。 嗯， 春风吻上我的脸也来了啊。 嗯， 你还是问了一个我和珊珊这一个星期都在一直苦恼的问题。 怎么送小花了？到底啊？ 嗯， 愁死了。 算了算了，我觉得喜欢来看我们的人也不是就真的是为了小花花。 对啊，你们是爱我们还是爱花花？ 爱花花， 说清楚， 爱花花， 说清楚再留下来。 爱花花， 嗯。Joy 关注了主播，谢谢你， 嗯， 还有花椒用户10231679211都关注了我们，非常希望大家关注我们哈，因为这里是一个每天早上会陪大家聊天的一个节目。刚才还有谁问我一个问题来着， 嗯， 是谁来着， 是 我为什么连续戴墨镜 是吧，嗯，我找找啊， 嗯， 叫什么，他刚才问我是不是干了什么要变得更美的事情是吧，嗯，我是这么希望的啦。背叛爱说珊珊今天怎么戴上墨镜了，因为我的右眼长了一个麦粒肿， 嗯， 就是我的左眼是好的，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可以单眼跟你们直播，但是我觉得一个女孩独眼我的话好像也不是很好看，还不如戴上墨镜更好看。 但是其实珊珊曾经就是捂着右眼是展示过这个左眼是好的， 不 对不对， 那个时候我的镜头也是好看的， 嗯 现在我的镜头也丑了，你说我何必呢。就这样吧。 而且你别切你了好吧，因为你说话的时候我的表情就比较放松，然后我总是在后面就这样，你看， 嗯，哪样很呆是不是，嗯， 呆呆的。那要提醒大家，在我们的这个广播的这个982和927就这个渠道呢，是有很多朋友在开车听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早间节目。 嗯， 那其实大家在冬天的时候，也不是冬天啊，不仅仅是冬天，在那个停车的时候喜欢挂 P 档。 哎，是的， 嗯，挂 P 档然后踩刹车，是这个意思吗？ 对， 嗯，然后现在呢，其实我们要有好心的提醒一下大家 啊，挂 P 档就不用踩刹车了。我之所以喜欢挂 P 档，就是因为 P 档就完全不用动了，P 就是停，就 park， OK， 就停住了，然后，但是目前好像听说挂 P 档其实对车本身不太好，对不对？ 所以说，正确的这个刹车的方法是挂 N 档拉手刹，是这个意思吗？ 嗯， 你不觉得对一个不会开车的人来分享这一条确实是有点难吗？ 你可以选别条。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是在停红灯的时候是这个挂 N 档的，有多少是挂 P 档的？大家开车的话可以告诉我们一声哈，因为我自己是挂 P 档的。其实80%的情况我会挂 N 档，就是 N 档是你只要踩住。然后等那个灯绿了，你再抬脚，它就会自己走。 OK， 然后 P 档是你停，你相对好，我就放松，我的腿也不用踩了。然后我就等待会儿这个红绿灯亮了的时候，我要重新挂一下档，然后再走。但是其实说句实在话，我会觉得 P 档会很放松，然后时间很长的话，我就会挂到 P 档， 但是如果是 N 档也会停住 ，N 档也不用踩 ，N 档会滑。哎，不重要了，想怎么开怎么开啦。 但是就是如果你任性的话，有可能会冒的一个风险就是说，如果您是经常挂 P 档，您的这个汽车的这个部件是有可能会受到伤害的， 主要是为了保护变速箱。对， 好的。 因为我看到了一个专业的一段话是这样的，当你挂入 P 档的时候呢，通过一个卡子扣住齿轮是这样的一个操作的原理。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啊，其实就是这个挂齿轮的这个图片。第一排 我们还有挂齿轮的图片呢，吓死了，这个吗？ 对，你看到了吗？就如果你是踩的是 P 档的话，就是左边的这个图片，它是有一个动力驱动的，只是说这个钢罩把它给它抓住了。 明白了。 嗯。 啊、哦，也就是当你挂入这个 P 档的时候，这个卡子会动一下，才去扣住那个齿轮，才是 P 档，对吧？ 对。 然后呢，变速箱好像分为两种，一种叫做 DSG 变速箱，一种叫做 CVT 变速箱。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哪种变速箱，假设你挂了 P 档，后车没有刹住车导致追尾，这个时候你的变速箱就可能负伤啊、有的变速箱呢会当场裂开，直接报废。因为变速箱还挺贵的嘛，一般车的变速箱少的也就是五六万块钱， 嗯， 啊、多的话可能就得十来万了，所以就是。还是要保护一下变速箱， 嗯， 而且有些变速箱在经过撞击之后，并没有立刻表现出异常，但是过不了多久就会小问题不断，直到它完全报废。所以还是建议大家，这个对爱车呢，稍微的爱惜一些，等红灯的时候呢，可以选择挂 N 档，而不是挂 P 档了。 嗯，如果经常挂 P 档，这个。就是变速箱真的会成为泡沫。 嗯，好， 强行 Q 下一首歌，来自邓紫棋《泡沫》，送给大家。这里是微微一笑，今天是周六，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阳光下的泡沫是彩色的，就像被骗的我是幸福的，追究什么对错，你的谎言基于你还爱我。美丽的泡沫，虽然你傻活我，你所有承诺 谢谢。 听没听到啊？听没听到？听听人家唱完歌之后的掌声。咱们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怎么回事儿？哎，我从来都没有听到过掌声。是不是要求太高？这个时段再跟大家说一条稍微有点严肃的消息吧，这个我还是挺想跟大家讨论一下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是一个制造业神话的一个国家，包括当时我去日本旅行的时候发现，哇，这个国家从来都没有假货，然后所有的香烟都是在一个定价的范围里面，你买什么东西都特别特别的放心。但是最近呢，日本有一个公司叫做东立，它是全球最大的碳纤维复合材料制造商，总之就是一个制造巨头好了。嗯，他最近呢是承认了自己的产品涉嫌造假。 哇， 嗯，对，他是 这个对于日本来说算是 非常非常的严重吧， 大新闻了吧？ 你也是这样想的对吗？ 我 也是，我也是在跟大家讨论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日本的这个完美的制造业是他的一个标签， 嗯， 对吧？是他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一个标签。但是现在东立这个公司是承认了他们涉嫌造假，涉嫌产品质量数据造假，在这个2008年到2016年的七年之间呢，篡改了名为轮胎窗帘的轮胎强化材料等等149个产品的质检数据， 嗯， 啊，以满足13家采购商的合同。咱们这个详细的就不说了，我们来看看这几年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吧。 嗯， 其实这不是日本第一次出现他们的制造商涉嫌违规的新闻 情况。嗯。 最近这几年，比如说神户制钢，然后三菱综合材料等日本制造商都有了一系列的违规的行为， 嗯， 可以说是对日本制造的高声誉的这高品质的声誉有一次的重击，一次又一次的重击，开始让我对日本完美制造业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产生了一些质疑，开始没有百分百的信任了。 嗯， 你知道这个信任一旦产生，然后就很难再去弥补， 就很像一个折痕嘛。 对， 就虽然你折了这个纸以后，你把这个纸又铺开了，但永远会有一个痕迹在那。嗯， 对，所以 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必要有百分百的一种信任感了。 嗯， 因为我个人觉得，其实，在商业社会，就是你一个就是不可能是纯净的东西。 嗯， 一定会有这样的事情， 是的， 只是说我们要就是最大限度的去保障这样的东西能够最少的出现，然后造成最少的影响。 嗯，其实大家也是这样的一个评论哈，比如说这个日本的网友也会评论说，其实也是因为激烈的国际竞争造成利润率的不断下降，为了降低成本只能稍微的去做一些这样的调整，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因。 嗯， 但是我觉得这是其实是一个警醒。就我觉得慢慢的开始出现这样的新闻，日本他们也会自己做一些调整，给其他的国家也是一个警醒。 嗯， 就是不要做到特别完美的时候，好像这个世界上的发展的趋势总是这样，物极必反。 嗯， 然后你特别完美的时候总会出现一些瑕疵，高了总会变低。 历史规律也是这样吧？ 是的， 就是极盛就是初衰。 嗯 嗯，都是这样的。 对，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日本的制造业能够从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丑闻当中逐渐的慢慢走出来啊。 对， 因为最近其实我还挺常和朋友讨论日本，因为很多朋友很喜欢去日本旅行， 我也挺喜欢去日本旅行 的。然后很多朋友就说日本人基本上都是用生命在工作，就无论你干哪一行，你是一个服务员，你是一个工人，你是一个老师，都总是让人感觉到就是他们真的是竭尽所能的在工作。 嗯，你知道咱们前两天不是聊那个焦虑水平的问题吗？ 嗯， 我就是觉得一个国家的发达水平和他的国民焦虑水平其实是有关系的，不看个体和 是的， 不看个体和整体的关系的话，对个体来说可能是有害的。你不觉得日本人的焦虑水平很高吗？ 很高。 他们就是极度焦虑的一个民族啊。 就你看我日本人那些就是解压的那些发明， 是的，包括你看一些数据，日本的自杀率是一骑绝尘的吧，在全世界范围来看。但是他们你看那么小的一个国土就可以变成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啊。嗯，这么多年来屹立不倒，我觉得很棒啊。 也是希望日本能够缓过来。这里是微微一笑，一会儿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微微观世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郝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坤，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 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哎呀，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们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今天很开心又请到了这个尚静和他的朋友一起来聊一聊艺术的水水。那今天是我们的周末艺术会，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您除了可以通过 FM 98.2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观看到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请的嘉宾是一个帅哥加一个美女，所以大家也可以就是看到另外的一对。 熟悉咱们的节目的这个朋友就会说，哇，什么帅哥帅哥老朋友啊，介绍进吧。 注意语气好吧。但大家还可以通过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另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好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的嘉宾和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谢尚进。 大家好，我是张娜。 对，谢尚进咱们都非常熟悉了嘛。 对， 策展人，然后青年藏家，私人银行投资顾问， 一直在搞事情的一个， 对，一直在搞事情。然后张娜的话，帮我们介绍一下吧。对吧？是自我介绍还是尚进来介绍？你们俩商量一下。 张娜吧，是她是一个就是青年的女性的艺术家。我觉得我们这那么多期也来了好几个女性艺术家，我觉得每一个女性，这个女性的艺术家都特别的，我觉得都是特别漂亮或者特别优雅。我觉得艺术家，女艺术家，我觉得还是有她独特的气质嘛。 男艺术家不一定。 男艺术家， 各异。 看娜娜做的这个，比如说她的坐姿就非常的端庄嘛，对吧？还是挺有那个艺术家的感觉。 对 对。 而且关心我们节目的朋友，之前应该还记得我们请过一个叫红星的艺术家。 哎，我觉得你这个人不要聊这么多私事，对吧？ 对。 红星的气质也很好。 对，红星气质也很好。 我看到花椒用户0312009876说这个金童玉女，对对对对对，我就是玉女本人。 然后 接上继续金童， 我接着来哈。然后张娜是一位画写实的艺术家，因为我们想这几期啊，就是从我们这个写实来聊起，所以说先给大家有个概念，因为我最近也在就是在策划一个写实的一个展览，所以说把我们70末80的这一波的这个青年的写实的艺术家，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衔接上一代，就是写实绘画的那一波人，像杨飞云啊，对吧？金尚仪啊，这个冷军啊，对，还有包括这个李桂军啊等等这些。 陈逸飞现在画面很好，是不是？ 很好。 他一直就是很贵的， 一直很贵。 对，所以说这也是一个传帮带的一个过程。所以说这一期啊，我们首先就先邀请到这个张娜来跟大家聊一聊。因为张娜的话，她也是毕业于这个艺术学院、美术学院，然后她也做过很多的这个个展啊，包括群展，然后包括她的作品，一会儿我们也可以看看。所以说今天也想邀请张娜来跟大家聊一聊写实油画呀，包括说女性在画写实油画中，她对其实生活对她的一个就是对对， 大家不要被写实这两个字给吓跑了，其实写实就是很简单，就是画的像嘛。 对， 就是超级写实，就是画的超级像。 这只是拍照是吗？ 对，就是接近拍照的感觉。但我觉得写实其实有的时候那个感觉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你是在画一个东西嘛，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你并不是真的按照那个照片去把它完完全全的展示出来， 对， 还是有很多这个画家的想 自己的演绎和理解， 对， 是这样吗？娜娜，帮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写实油画好了，在你的理解当中。 那写实油画呢，其实是相对于那个其他画种那个要求的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一个画种啊。那个写实油画它分为现代写实和古典写实。那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艺术家采用的还是现代写实的手法。现在我身边的艺术家呢，也有用那个古典写实的，它就是还是延续了那个西方的一些传统古典油画的技法。 就类似于我们在卢浮宫啊什么 对对对， 博物馆里面看到的那种， 对， 是吧？ 那其实我们中国的油画和西方的油画还是传承了西方古典油画的传统，但是它又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我们中国人画画的方式啊，还有思考问题的方式，还有那个观察色彩啊形体的方式，它都是有区别的，那这些都是会在画面当中表现出来的。那我是觉得你写实绘画它那种细腻感和精致感是特别吸引我的。因为我觉得它能够给我们带来一种更加直观的美吧。 我们直接直接一点，我们通过两幅作品来介绍一下娜娜好了。 对， 好不好？ 行。 还有一幅自画像。 对，然后你看看，就是 自画像是这幅吗？这幅是自画像 戴着面具的。 这个 这是他的， 其实我画的 这不是这不是是吧？ 我画的大部分都是我的自画像。 对， 哪个是在我们找一找啊？ 戴面具做的， 在直播间，朋友们不要着急。 就那个也是，我画的都是我自画像。 这个是你的自画像， 对， 真的是挺好看的。我们可以看到啊，这幅画呢，其实描述一下好了。它其实有点像一个原野当中的假面少女的感觉， 但我觉得这幅画不是， 其实我不会这么理解。 这不是吗？ 是怎么理解？ 咱们说说个人的理解。 对，咱们说说个人理解。 好，你先说吧。 我觉得这幅画呢，我看到的是一个我理解你说的不是写实的那个概念，因为这不是生活当中的场景。它有点像魔幻的感觉。背后是原野和海洋吗？远方是大海吗？ 远方是草地。 好 的，草原， 就是草原，是吧？在原野上， 董小姐， 然后一个女孩戴着一个只遮住了眉眼区域的面具，然后有一朵花朵的装饰，其实是夸张造型的那种面具，遮住了自己的半张脸，然后再撑吧，那是撑什么东西，是不是？ 对，其实这个画呢，是我看了一则。 你先让他们 先说。好嘞，我先猜完。 好，我觉得是一个女药剂师正在配某种就是拯救世界的药剂吧。 看起来很像巫婆啊，就反正药剂师，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中了的，可能是对的。 我觉得我第一反应是这个， 嗯， 其实我的理解啊，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爱情，他对爱情的一个在一个称重，因为你看一边是玫瑰，一边是那个就是这个 哦，一边是玫瑰啊， 对，所以说包括他旁边的，其实我觉得是代表一个，因为你看我现在在看手机的，嗯，就是 我要拿手机看了， 对，你可以从手机看一下，我觉得是一种女孩对爱情的一种就是向往，或者说她在这个感这个爱情中的一种期待啊，或者说是一个重量，其实爱情还是有这个刻度和重量的，我这么理解。 我觉得这幅画其实在我理解有一点点就是超现实主义的感觉，它不完全是写实，对不对？ 而且它背后还坐着一个类似精灵的可以飞起来的人，就是在那个背后有一个玫瑰的花枝，在花枝上坐着长得很像美少女战士的腿，然后加海马的头，还长了一个维密的翅膀。 维密的翅膀， 对， 这真的不是写实。我在生活中没有见过这样的朋友。 嗯，所以就是在娜娜理解这幅画就是爱情的称重是吗？ 嗯，其实那个上进他的理解还是稍微接近一些，因为我画这幅画的就是我看了一个童话故事， 嗯， 就是夜莺与玫瑰，不知道你们看过吗？ 哦， 嗯， 那一则童话故事。然后这本书是我的一个朋友送给我的，本来是说就是给我们家孩子讲故事嘛，当时我看着就挺触动我的，因为他这个故事在第一页嘛，第一则故事，然后我 这故事讲的是什么呀？ 他就是讲了一个爱情的一个主题吧， 嗯， 那个我画那个精灵就是代表着故事当中那个夜莺，就是代表就是你觉得你用生命付出的这个代价，但是在别人眼里未必是多么珍贵的东西，他未必会看得很重的这样的。 嗯 嗯，其实这个 就是爱的代价。就是这样是吗？ 对，它其实很简单，就是我看了这么一则故事，然后触动了我，然后我就把它画成一个画面。 嗯， 你知道我总是很嫉妒就是会画画的人，就他们随时有一个灵感就能把它就是画出来。 嗯，然后我有一个自己的理解，我发现其实画画很多是功法，就是你如果很认真的学你也可以画出来的，但是像就是特别的有天赋特别有灵感的画家真的是很难找，因为他们会用自己的理解画故事。但你如果真的想画，比如你真的只想画写实，想画个香蕉啊，画个苹果，你是可以学会的，是这样吗？娜娜， 对， 嗯， 这个技术当然是可以练出来的，但是对于创作来说更多的还是思想观念。 我觉得刚才这个珊珊说的很对啊，就是他艺术家的创作，因为我这两天应该说这几天一直跟艺术家，就是写实的艺术家，巴黎画派啊，包括这个新迹象画派啊，这些人都在聊，然后就是我能感觉到，就是你看很多的艺术家其实他想表现的，我觉得更好的作品是有故事性的，就是你在看到一件作品的话，你能一下子被抓进去， 嗯， 就我一下子就能到那个点上， 嗯， 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好的作品， 嗯， 就我们在看，然后其实我们但也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要看他的一个表现的手法，包括他的技巧，其实刚才说到技巧是可以练出来的，但是灵魂是练不出来，就是你可能是像而已，但你没办法画出。你像有的写实的，我看他们这一次就是有一些作品啊，我们都可以在一个展览上面能看到，大概两周以后，就是他都是真的是传神，就是你说画的女性，那我觉得用男性的这个男同志们的语言来说，他可以勾纹，我觉得这才是真的艺术家能画到的点上了。 不是，你刚才说勾人的时候好像痴汉啊。他可以勾人。你理解那种感觉吗？ 我理解、 他可以勾人。这种， 但是其实实际上我的一个理解不太一样的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就觉得好像写实派的画家他们就是比如说看到这个东西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东西画出来，但在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简单，就是其实实际上你要理解的是比如说光影， 然后 你对于这个情感怎么样去表现，然后比如说你要表达这个情绪的时候你是用嘴巴还是用眼睛，其实有的时候他们还是要想很多很多的，是吧？不仅仅是说你就把它画出来那么简单。 其实尤其是画一个写实人物吧， 他为什么现在有一些画呢，市场上画看上去，尤其写生他很容易画的就是特别像一个照片， 嗯， 就是不那么传神，但是其实这就是没有什么思想内涵吧，就是没有深入进去，就还是理解的不够，还是画了一个表面型的东西。其实真的对于我们创作来说，你画一个人物，它不单单是一个人物坐在那儿让人看着像一个照片， 嗯， 你还要赋予它一种情绪，就是能和观众沟通的一种情绪， 嗯， 就是要有一种神韵，有一种气质， 嗯， 就像 所以你看到珊珊第一眼，嗯，会觉得他什么东西就是一下子抓住 了，他现在看到我 墨镜 吧 对，我觉得他的笑容特别好， 嗯， 哇，你看艺术家， 嗯， 从脸上唯一可以看得见的五官找到了我的特点。 你鼻子也被遮住了吗？请问你是耳朵也被遮住了吗？ 嗯， 所以我呢，如果是我呢， 对， 嗯， 我觉得你的五官， 嗯， 特别的立体，特别的入画， 立体入画， 嗯。 嗯 嗯，所以说如果你 要是画你的话肯定是特别容易塑造的， 嗯， 容易吗？ 对， 嗯，我们大学的时候有本科有化妆课，我们老师一直这么说的，我们老师说就是你的长相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嗯， 没有特点， 你的 就是帅， 对，就是他说就是比较就五官拿出来都挺标准的，然后组合在一起就没什么辨识度。 我觉得你辨识度算高吧？ 啊，我真的是没有什么辨识度。 玉恩泰啊， 我郑恺啊，是吗？ 哎，有人说你像郑恺， 有很多人说， 你看像镜头，嗯，你让大家觉得看看你像谁呢？对吧？ 嗯， 我觉得你是有辨识度的。 有吗？ 当然有。 我觉得是有的。 有吗？ 我觉得你很有辨识度。 我有时候见的人特别多，你很脸盲。 我身边没有长得像你的人。 哦，是吗？ 嗯， 我经常都是那种别人。就是见到我半个小时之内，他就会说，哎呀，你长得真的特别特别像， 你就是明星脸啊！ 哎呀，我们知道啦。 我说的是特别特别像我的一个同事，我的一个小学同学， 哦， 什么我表哥这样的。 哇， 嗯， 等会儿为什么我们的画面上出现了好多好多向日葵啊？啊，老牛送了向日葵， 嗯， 谢谢， 嗯，谢谢，然后也感谢莫德尔盐商一直在跟随我们，还有风筝，嗯， 而且有很多朋友一直在关注咱们，比如说这个加007关注了主播 JP Die， 嗯， 关注了主播，还有快乐的小溪47118都关注了我们， 嗯， 谢谢啊，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喜欢的话就点击关注哦。 没错，我们一首 Sunshine Girl 送给大家，一会儿继续我们的话题。 Top of the West, always cool is the best. He keeps alive with his Colt 45. You want God to pull him around when you're sailing years ago.He's the top of the West, always cool, he's the best, he keeps alive with his Colt 45. Who's the guy who's riding to town in the prairie sun? 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微微一笑，我们是早间的艺术会的环节啊， 嗯， 今天是谢尚进请到了这个青年艺术家张娜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写实和女性的这样的和艺术交叉的话题。 是的， 嗯， 我刚才看到了这个咱们直播间里有人跟咱们聊天哈， 嗯， 说李胜说黑衣美女说的是娜娜， 嗯， 外冷内热你是这样的性格吗？你觉得 差不多吧。 你几月份生日？ 啊， 你几月份生日？ 我是3月份的 啊， 87年的 哦， 3月24的 啊，那就很热啊 怎么表面上这么冷、啊？表面上有点害羞，现在应该。 其实画画的人吧，就都多多少都有点内向吧。 嗯。 哦，有道理。 因为整天憋在画室里，你看，就像我们画写实的，一幅画画个一两个月是很正常的，基本上这一两个月都在画室待着，也基本上很少逛街。就像我有时候一年真的是一年都不出去一次。 对，其实我有个问题啊，就是其实像画写实的人，就是我能了解，就是他的精力可能最旺盛的就是在20多到30多岁的这个时间段，因为写实是特别就是考虑你精力还有眼舌的，就是你像冷军，就我们知道的这个中国应该超写实主这个大师了，冷军，他的眼睛就做过两次手术。 哇， 对， 天 哪，对，你看， 你要看冷军的画，你就明白了，他的画真的就是 非常的精细，是吗？ 对，而且他的画就是精细到让你觉得一点都不像照片， 汗毛 就是画，然后你就觉得他画的很细， 他是那种属于极端写实的画。 对， 比如说 他画一个细节，有可能画一个小指甲盖要画几天的那种的，真的是特别的精细。 那也就很像做唐卡的感觉，对不对？ 比 唐 卡要细得 多。 但 有机会一定要看一下。 你一定会有机会看到。 他的那个细致程度甚至是超出了照片，高清照片。 因为有一次就是他参加一个美展，然后这个评委们说那是印的，那你就知道他的这个写实程度了。就我们现在说的微喷， 什么 微喷 啊、哦，微喷，就是微型喷绘什么之类的这种是吧？好可爱，哎呦，然后看到这个 Summer 表弟养帆来了，表弟养帆是主持人养帆吗？是改名 应该是应该是。 憨笑， 所以娜娜现在整个的经历，我特别想知道的是，在画写实的人的心目当中，是不是你们看到这个世界都会有一个标尺啊？就是我总觉得好像画画的人，就是他们关于就事物的这种大小啊、颜色啊、什么位置啊什么的，会有一种天然感知力。 对，有的，就是就拿我说吧，我是特别的注重细节的一个人。当然也不是说在生活中我多么的细节啊，就是比如说拿收拾屋子来说吧。 闭上眼睛，娜娜。 就比如说， 你闭上眼睛，你回答我一个，你先闭上眼睛。我的衣服呢，有一个肩带，我的肩带在左边还是在右边？ 你现在在右边。 哎，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一进来的时候就注意到你那个衣服了。 哇，你好厉害哎！ 我觉得， 就我问， 那你真的不是在左边吗？ 怎么在右边啊？右这儿啊？ 哦，这个是右，对。 什么话？ 当不了画家，你说。 当不了画家，会画板。 好，那你闭上眼睛，我们直播室有几棵树？ 没有树。 我说这怎么会有树啊？ 那不是树吗？那是树啊。 好，水水，你闭上眼睛。 好， 咱们直播间有几个大灯？ 有12个。 咱俩都在这工作一年了，这说错了很尴尬。 好像不对耶。 1、2、3、4、5、6、 14个。 哦，很多哎。 没有，今天多加了两个。 哦。 瞎编。所以说，朱娜娜真的是很注意细节的一个人。比如说呢，你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例子，觉得你是真的很注意细节？ 就有一次有朋友来做客嘛，那我们画室嘛，画画特别乱，我老公说他出去办点事儿，赶紧让我大概的收拾一下，然后我就喜欢盯着细节看，我觉得我们家那桌子那一块相对比较好看一点，然后就盯着那一块收拾。半个小时过去了，我老公回来了，哎，你收拾的东西在哪儿呀？我说你看我收拾这桌子多么的精细啊，我会把那个茶具啊摆得整整齐齐的，然后我觉得我就盯着 细 节看了， 先抠细节。 我给你解释一下啊，就是一般来说我们说大概的收拾一下，就是把能看见的地方的东西全部塞到不能看到。 对，我们要先重视一下大局嘛，但是我就特别容易的就是盯在一个细节看了。这当然这也有可能也是我从小的一个习惯吧，小时候就这样。 艺术家太可爱了。 艺术家就我觉得就坚持做自己就好啊，这就是我生活的习惯。你知道像比如说我们来做职场上的人，细节首先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细节决定成败嘛，对吧？但是在职场上大家会说你要注重进度啊，你要先顾大局再顾细节再顾局部，但是艺术家就 OK 啊，我就是要画画嘛，那我就注重局部嘛，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艺术家任性和浪漫的一个地方。 所以娜娜平时是一个浪漫的人，对不对？ 还算是吧，就是比较幼稚吧。我老公经常说我就长不大，就比我儿子还小。 你们俩，你老公是一个什么性格？因为也是个艺术家，对不对？就是两个人相处起来，我觉得很有趣。 对，他相对来说，生活当中他比我能稍微放得开吧。我就是相对之下， 出去买东西就是你老公出去买东西。 就比如说，比如说我们俩逛街，肯定在前面逛的肯定是他，我就在后边。要不就是拿个小袋儿，要不就是累了先休息一下。我是不太喜欢逛街的一个人。 明白了。我觉得每个艺术家都有自己非常鲜明的性格特征，对吧？所以说娜娜的作品肯定有她非常的。要不咱们这个时段再来看一幅娜娜的作品，对不对？这个是娜娜的作品吗？就是一个拉小提琴的男子。 他 那个 不是。我不知道导播有没有导进去。 应该都导进来了。哪一幅是娜娜的呢？ 我们看第二排第三幅吧。 第二排第三啊，好，这个。 其实我很喜欢这一幅。 对对对对，这是他， 这也是你的自画像，对不对？ 对，自画像。 哇哦，哎，自画像怎么画呀？ 我这个就是我拍了一个照片吧。那个衣服当然是我主动的编了一下。 好漂亮。 编了一下。 其实这张画给大家描述一下，就是一个女生在迎着风，对吧？应该是有一阵风过。 站在窗口， 站在窗口，其实是迎着阳光。 对，迎着阳光，然后后边是一个绿植，然后前边是一个宫殿一样的一个模型。我发现娜娜其实很喜欢把一些就是很有趣的意象拼接在一起。 这幅作品名字叫那个娜娜的童话世界。 我觉得你很喜欢童话，确切的说是神话。因为你看他刚才这幅作品，他面前的那个说像宫殿的，有一个宫殿的模型，在宫殿背后有一个，就是这个很像很多欧洲的城市会树立的，比如说对，是很像那种将军替大家攻下这个城市的时候，骑着赛马进来的时候，然后马蹄扬起的那一瞬间的那个样子，很多欧洲城会有这样的雕塑。是吗？OK， 好。所以我觉得其实娜娜的确可能会很喜欢神话和童话，比如说希腊神话呀，然后比如说一千零一夜啊这样的。你是有很多灵感会来自于这样的素材吗？ 对，就是比如说我在生活当中看到某一个故事，或是接触到某一个事儿，有可能都会触动到我，然后就是都能激发一个灵感，想把它表达出来吧。 长不大的娜娜。 娜娜长不大。 其实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家门口有对老人嘛，然后夫妻俩，那他们俩就在那儿坐着晒太阳，但我就从后边走过来，看到他们俩的背影，他们那个背影啊，就穿着棉衣晒着太阳，特别的温馨。然后瞬时间就有一种就是想把他们俩画在画面当中表现出来的一种欲望。 然后后来 画 了吗？ 还没有，就前两天的事儿。 现在有这个创作的冲动。 对。 然后注重细节，可能手就要画几天。OK， 我们一首音乐之后，一会儿继续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今天请到的是谢尚静和张娜，一起和我们聊一聊关于女性和艺术。一会儿见。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拉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郝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们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大家好，我是珊珊。 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尚静和张娜，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我们的周末艺术会的内容啊。我们感谢工厂的冰工厂的达菲问我们您的 工厂的达菲 冰工厂的达菲 是空调工厂的达菲吗？ 希望你们工厂赶紧把这个制冷的空调送过来啊。我已经弄清楚为什么直播间这么热了， 因为他对不对？ 不是， 那 是因为到了，就是到了特定的日期，然后它就会吹热风，它会有一个热风机吹热风，然后别的演播室呢稍微好一点，它们能散，我们这演播室就是散不出去。 我们演播室不能散，其实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大灯嘛，咱们是做视频直播， 对， 然后我们台其他的节目都是广播节目，所以说他们不需要去放灯，但实际上咱们这个灯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冷光源的，所以说不会产生热量，然后是咱们背后这个大屏在热。 是吗？ 是红外辐射，摸它可能就很这儿就是发温的。 这个就还好吧，我觉得不可能到35。你们知道现在演播室的温度差不多已经到34度了， 暖不暖和？刚进来的时候是20多度，但是随着我们直播时间越来越长，这个温度就会变得越来越高。 那要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 98.2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收看到我们的直播。您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通过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另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那我们知道尚静最近就是在12月会有一个展览，对吗？在车库美术馆。 对，我是策划了一个公益的一个展览。其实也是，就是我关注写实其实很长时间了。但是跟写实一直这个圈子并不是说朋友并不是特别多，但是通过就是我们这次有一个艺术赞助的，然后他是关注写实好多年了，所以我就很就把这个我们俩就一聊，就把这个事情啊，就是我们就想给他做起来。这个公益的这个展览，我们大家都付出这个劳动。然后这个展览的话，等于涵盖了这个80的这一代，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写实的艺术家的代表人物都有。你像王龙军啊，马金虎啊，李华奇啊，其实前一段我们都知道在嘉德有一个写实的一个展览。其实我想这个可能是一个 更我们更具象的一个这么一个展览的形式。所以说包括说我们从这一期开始，我们可能下去两三期啊，我们都会邀请他们来做这个嘉宾，包括你看从张娜这个女性艺术家开始哈，因为很多其实画写实的都是男性，因为这我觉得写实啊，张娜可能知道，就是写实真的是一个体力活，不仅是花精力，这还有体力。其实一个艺术家真的是最旺盛的这种精力的创作，可能也就是在二十多岁到三十四十岁，我觉得可能是这么一个三四十岁 这么说出这么残忍的。 对，我说可能在这个阶段，因为我最近把一些很多包括说老一辈的艺术家，其实真的精品可能都在这个阶段。 掐指一算，我还有六年。 还有六年什么四十？ 34 然后 34了。 其实我也有必要给大家其实做一个梳理。其实从开始就是欧洲，我们其实写实其实从欧洲传进来的，包括欧洲的刚才说的古典的写实，包括你看维达斯贵兹，还有这个伦勃朗，我们大家所熟悉的。你看到其实像我们很多的中国的这些老一辈的艺术家都是去俄罗斯，其实当时列宾去学画，对吧？其实当时他像这些什么谢洛夫啊，还有这个苏里科夫啊，这些其实俄罗斯的这些大师，再到美国的，我们知道当时美国有一个超写实主义，其实中国有冷军嘛，美国的这些超写实主义，这个安德鲁怀斯啊，这些艺术家的话，我觉得就是这等于是欧洲包括到美国，等于是西方，这等于是开创了这个写实画派，我觉得是一个开启嘛，等于是这从这几个地方开始的。然后其实到中国的话，我们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传帮带的一个过程。为什么？我们其实也属于年轻人，所以我们去关注年轻的这一波的80的写实的艺术家。那往前我们跟刚才我所提到的，你像我们说到陈逸飞哈，还有谁，这个冷军啊，包括艾轩、王一东啊，其实他们都是这个当代的这个写实画派的这种代表人物嘛。所以他们的你看画的这些其实老应该说老一辈艺术家，其实他们也在关注的新的在支持的这些年轻的艺术家。所以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去做这么一个实验性的一个公益的这么一个展览。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很有意义，因为我现在我们之前说到了这个 新 岁末，你看还有这个写实，还有其实我再下去，我觉得我们再下去可能要聊我们可以雕塑。其实我就延续的我们年轻人其实关注当下嘛的这么几个这个脉络，我就想其实做这么几个事情，然后用业余的这个时间，其实真的我觉得做一个展览是很辛苦的， 很辛苦， 很辛苦。 刚刚上进其实是讲的就是类似学术了一点啊，就比如说从这个来讲，其实我觉得大白话来讲的话，写实它其实实际上在照相机发明之前，就大家没有办法就是客观的去成像嘛，所以说当时的画画的时候，大家有一个评判标准，就是说你画的像不像，就画的越像的人肯定是画的越好的人，在就是照相机还没有发明之前。但是其实实际上我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照相机都已经发明了，然后现在照相的这个设备就是真的是进步的特别特别快，然后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就是惊奇的摄影作品，甚至于现在摄影作品都开始做得越来越像画了。那在画的就比如说像写实的这个流派，你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相机都已经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已经照得那么精细。 这个问题其实我想解释一下，一会儿张娜可以补充啊。其实确实照相机的技术出来，其实对这个写实是一个致命的一个打击， 是吧？ 但是我觉得在看来有一些东西是没办法再实现的。我觉得可能说我们单画这个人物的话，我觉得可能是照相现在确实是很厉害了。 如果是就从我想想，如果我是那个被照的人或被画的人，画家可以帮我自动美颜吗？ 美图秀秀吗？ 好想把你从这请出去。 不是，因为照相还美 颜吗？哎，你还记得说毕加索吗？来找毕加索画一下。 毕加索会美颜？ 自动美颜。你说这是谁呀？ 夫人，我画的不是你，画的是画。 对。 所以娜娜，写实可以帮我自动美颜吗？就比如说我是你的模特，我说我想让我的脸再瘦一点啊。 可以的。 OK 的， 那完全可以 定制，这是定制。 那如果是比如除黑眼圈啊，然后就是 都可以 增高啊，然后 都可以 磨皮啊。 其实我们回归 来当模特， 棒，特别棒。哎，所以说上次本来想分享的，你觉得不会被取代，或者是？ 我觉得就是我的观点啊，就是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但是我觉得这个写实应该要创作。我觉得创作的话是艺术家的本能，这是没法去改变的，这也是照相机达不到的。我们如果是以像来画像的话，我觉得可能有的人他会选择我去照这个照片，但是我觉得像有一些像家族，其实你看欧洲的西方的很多的家族，他们贵族其实还是遵照着传统的画像。其实很多的，对，很多的以前你像很多的这个艺术家其实是为这些来服务的嘛。原来其实可能不叫艺术家，叫工匠，叫画师，对吧？可能我们现在慢慢的这个时代走过来，其实赋予嘛就艺术家。所以我觉得艺术家这个词是有创作的，是代表当下的，因为你写实你也可以去表现当下的社会的某的一些你看到的，你像刚才他所说的，我看到的这巷口的两对夫妇，我可能看到了爱情的模样，我觉得是不是就是这么一个在艺术家眼中的这么一个 那对男女 跟哒哒哒， 对对，所以我觉得娜娜也可以补充一下，就他对这种写实的一个看法。 我觉得其实画那个写实人物吧，他对气质和神韵是特别关键的一个，就比如说你拍这个照片有可能就是缺乏了一种神韵感，但是通过画家他想表达的那个意境，然后他会加上自己的主观意识，把他的眼神啊，比如说像蒙娜丽莎的微笑，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猜测他这个微笑的那个含义，其实也是达芬奇想要给人们留下的一种 悬念， 也就是达芬奇想要表达那个感觉吧。 或者是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最近很流行的 handmade，就是自己有那个注入人的劳动的过程，然后注入人的情感和理解，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挺重要的，是吧？ 对，而且其实有的时候给我的感觉是写实的人其实有的时候反而是很抽象的，对吧？然后抽象的人其实反而很写实，这种东西都是物极必反。 其实我很多艺术家是从写实到写叫表现，再到抽象，其实一些过程。其实很多的艺术家要从写实抽离出来，你去画像抽象的或表现的，很难，因为我其实我是见证了一个艺术家从写实到表现，就是我之前提过了一个，就是我的一个师弟叫蒋彤，他清华美院那个这个原来2008年的第一名考进去的，他的写实就在这个展览有一件他12年的时候的你们可以看一下，是一个2012。 然后2012年的一个展览， 不是，是一张他当时的一个毕业创作， 是清华那个你第一幅海的， 对，我 作品， 对，所以说这个是他当时的一个毕业的一个创作啊，这件作品，我们可能在图片上看不到细节，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去看这个展览的话，你是可以看到细节，画得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包括这个业内的人都很认可的，所以说他。当时我印象很深，就是有一天就是他给我发了个那个信息，当时没有微信，很长很长，说他这个他晚上画画，他说他找到了他自己的绘画的语言，然后说他都哭了，那整个人非常感动非常激动，然后我就包括发了一张彩信的作品，真的我就完全看到两个人，你明白吗？就是说 你哭了， 我没哭，我看不懂，就我当时我就很懵，而且并带有一个情绪，因为我觉得哎，你画写实画挺好的，因为很多人的入手或者说一看其实从写实来入手的，你不能一上手你就看抽象的，那我觉得很难，你看不懂的啊，你可能是皇帝的新衣服，别人说什么你觉得是什么而已，但是写实是可以让你很直观的这种感受的，每个人可能看这件作品就像我们刚才看张娜的作品一样，我们看到是不一样的一个见解，对吧？ 对， 所以说这是我对写实的一个理解。后来我当天下了班，我就直接他当时住燕郊， 我就从单位直接开着车到燕郊去看作品去了。 嗯， 而且我们也产生很激烈的这种 争论 、嗯、我觉得你为什么画这个怎么着，我一直是在慢慢去接受，后来我又收藏了他这个系列的作品。 嗯， 而且我觉得非常好，而且也验证了其实真的他所这种转变。因为我其实张娜，你可能你还大家都想找自己的语言，对吧？大家都想转变，他真的转变了，而且他后来的这个表现，我把它定位为表现的这个作品的话，主义的作品的话，真的受到很多美术馆都，国内很多美术馆都给他展览，而且还获奖，啊、嗯，对，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艺术家我所真实看到的一个案例。 嗯，对，其实我觉得大家听我们节目，如果听得多的朋友应该会发现，我们每周六的这样的一个艺术会，其实不断的是让大家有一个更深的一个关于艺术的了解。那如果是从这个艺术史上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了解，其实我们就可以大体的你就这么记就行。我觉得就写实，然后不停的写实，然后突然出现了一堆人说是印象派，然后写实就开始变成了大笔触的印象派，然后就是一个模糊的写实，然后后来就到了表现，然后表现又到了抽象，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发展，就越来越不像这个物体本身。嗯、 对。 然后其实有的时候我的一个感想是，你知道我刚在画廊工作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写实， 嗯， 我到现在都还挺喜欢写实的。 嗯。 然后呢，就每一次我就是觉得哇，我说这个写实好棒的时候，其实画廊会有一种声音，就是什么声音呢？他就会觉得说，真正懂艺术的，就开始慢慢买艺术买的多的人，会更加偏向于抽象。 嗯。 然后当时我的那个反应就是其实还挺激烈的，我说就是抽象和写实其实实际上没有这种高低的差别嘛，对不对？都是不同的流派，但是确实让你感觉就写实的人能够坚守下来其实现在挺不容易的。因为现在你去逛这个艺博会啊，我们无论是逛哪个画廊哪个艺博会，写实的展览越来越少，就是全都是抽象， 对， 然后全都是大色块，然后不是用颜色在吓你的，就是用形式在吓你的，然后真正能够静下来画写实的艺术家，其实有的时候让我觉得很像是那种就是坚守在某一个好像越来越暗淡的一个感觉的一个角落里的守，就是那种守护者。娜娜会有这种感觉吗？就是还是我的理解比较有偏差。 嗯，对，有的。其实嘛，画写实时间长了也是有一点累吧。 嗯， 就毕竟就像我画一张画的话，我有一张画画的是3个多月，但是其中每天都要画5-6个小时。比如说我抠一个细节，这一个细节过去了，有可能就是2-3个小时过去了。 嗯， 就是心神都特别疲惫。如果画出效果还就特别高兴，如果没有效果的话，就是打击也特别重。就是总想找一种别的方式去发泄一下。 嗯， 那么有一段时间我就想，能不能就是画一下表现啊、抽象啊，稍微的调节一下。其实有时候对于写实，对于写实艺术家来说，就偶尔画一些表象和抽象的，还是。挺好的，能够放松一下，调节一下自己的心情。 你看这语气， 就真的有时候那个，就冷军老师他画的那个极端的写实，他也画，比如说表现的静物啊，风景啊之类的，他也是为了调节自己。 对，其实你像他，其实画了很多的。我们看到都是他一些超现实的超写实的一些人物，其实他画了很多什么钳子啊，什么水泥啊，什么玩具啊，等等，包括他现在他已经还画竹子啊，等等，其实都是一个艺术家可能在题材上，但是他一定会有一个重点，就是我在什么是我的一个成名的一个符号。 但是聊得俗气一点，就你不是关心什么收藏啊、价值啊什么这方面吗？就是画写实的人，我觉得特别划不来的一点是，比如说你花3个月，对吧？你花3个月精雕细琢一幅画出来，可能画抽象的人3个月能够画100幅，你知道吗？因为抽象的人其实，就我这么说可能有点片面，但是比如说，我觉得抽象的人3天画一幅画已经很多了吧。3天一幅画很多了吧？我觉得啊， 不太好意思说， 我们 但是默默的点。 我们就按照一个星期吧。 抽象派画家就是3天就可以画出一幅画了。 抽象派画家有的时候一个星期能画好几一天就能画好几幅。 看他表达的内容吧，看他那个抽象的程度吧。有些抽象画家有可能一天能画个2-3张都有可能。嗯， 对。然后你看啊，就比如说写实画家，比如说抠个1个月，然后呢，价钱 还真的不一定就能比抽象的高。 那倒是， 你明白吗？ 但这事儿我觉得还是看每个人的兴趣爱好和天赋吧，对吧？他就是喜欢这种精雕细琢的感觉。 对对， 然后我觉得娜娜的性格应该就是她天生就是属于那种比较敏感的、比较细腻的。你让她画那种挥毫泼墨型的，她也不想那么撒出去，是吧？ 那就是其实我那个上学的最初的一段时间。也是尝试创作的时候，我是特别喜欢闫平老师的画，喜欢他那种大的笔触，然后那种色彩感。 我们俩看过他的画，你还记得吗？在那个CIGE 的时候。 啊，是吗？ 我们看过他的画。 特别喜欢他的画，有一个时期我就是临摹他的画，那会儿上学的时期，然后也尝试着画了一些，但是慢慢的，然后进入正式的创作，接触了写实之后，还是觉得，自己更加的适合写实这个技法吧，就更加符合我的性格吧， 就找到了自己的语言的那种感觉， 明白了， 一个艺术家其实这样挺不容易的， 对啊， 然后上进现在就是很支持。这个写实这一派的这些，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回归吧，因为其实我们都有一个初心嘛，就是其实在我觉得我第一件作品应该很具体来说就蛮写实的，那我觉得这是一种回归的是什么，是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可能更多的人，我们只是想把艺术带给大家，那像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可以说我对抽象也有一定的理解，就是我在看抽象，你其实你刚才有些观点我可能我并不认同哈，就是说根本因为画画不是以这个时间来定价的， 对， 那你说白石老人画那几只虾有多快啊，那你觉得那他这一生他的经历其实都是含在这里边的， 对，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就是这个初心的回归的话，我只是想让更多人去了解写实，了解能看到这个我们最开始的这种进入这个艺术大门的一个开始，我觉得。 那我们的时间其实也剩的不是特别多 啊， 最后还是要问一些比如说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一个技巧性的问题，就比如说如果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幅写实的画，我们怎么样去判断这幅画好不好呢？对不对？就是因为抽象的那个就是特别难懂，也就算了，你就说对吧？ 就是那个时候还能有些个人的理解， 对对对， 是吧？ 个人能看啥是啥嘛，对吧？ 觉得好就好了。 但如果是写实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看这幅画到底好不好呢？如果是从我们写实派的这个画家张娜的眼中来看的话，我们应该看什么呢？ 尤其是人物吧，我就说人物吧，就首先你要看他这幅作品有没有格调，然后这个画面当中的人物那个气质和神韵能不能传达出一种思想，能不能触动你？ 我们现身说法，我们 就这个人有灵魂的意思。 对，我们就拿我们 可以多看一些 写实的来看一看， 都是很好的作品。 OK， 其实都可以看， 就你随便点，你喜欢哪个？ 随便点，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那一幅。 其实它有点古典的，这是那个林金福的。其实它有古典的画法。 是一个男生在画，就是在拉小提琴。我觉得这个视觉重点非常清晰，我一眼就可以看到位于画中的那把小提琴。 他又是在用拉大提琴的方法， 在 拉小提琴， 就觉得它很有趣。然后我很喜欢这一幅，两匹白马。 这龙君的。王蒙君的， 因为我觉得两匹白马还有一点点小小的梦幻的感觉， 有， 而且这个白马很像就是精灵王子会骑的那种白马， 所以女生真的会天生爱白马， 当然了， 你已经发现了 王子， 真的真的， 所以男生不爱白马吗？ 还好， 如果给你一匹马，如果你可以选一匹马，你选什么颜色的马？ 我觉得白马不会是我的第一选择，我觉得我可能会选 棕色是吗？ 对。 好帅气啊，你们俩呢？ 我觉得我有可能会选黑色吧。 哇，好酷、啊、 有绿色的马吗？ 给你刷好不好？我提供染毛服务。上次你选什么？ 我选宝马。 这个广告真是冷不丁的，不是广告，但你这个选择非常的棒。问一下大家，如果给你一匹马的话，你选什么颜色的马呢？反正其实我还真的是挺喜欢 白马， 白色的马，我觉得很。 就比如说，如果娜娜来看这幅画是有格调的吗？ 这幅画我还挺喜欢的，王龙君老师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很好的，就是这幅画也是特别有格调的。 哎，格调很抽象哎，就比如格调这种，你怎么 格调肯定也是有自己的 理解， 对， 好，我们可以再多看看。 好的，我们看看这个，我觉得这个很好。 对，这是陈正伟的。 嗯 他的，我觉得他其实还挺有自己的风格。 对，大民国嘛， 是吧？画了一个民国女子， 对， 然后在那种米色的背景前，穿着蓝色的旗袍，然后就各种造型就是很民国，长得也是非常古典美，然后手举着一只白色的花。 你总感觉他前面有一个大光。 这些作品其实我觉得在图片写实啊，有一点在图片上。你还不能完全感觉，你得站在作品面前，哇，你会有震撼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有些这个画家他是习惯自然光的，就比如他喜欢画在窗前的人物，有的他就是喜欢比如说放一个光源在那儿，然后才能看到人的脸部的明暗，每个人的涂鸦风格可能不太画 的 不太一样。 我觉得他的典型的就是放一个大光源吧，你感觉他好像每一个画都是有一个大光在 那儿。然后我们 像那个拍照的风格。 对，我觉得还有李华奇的那件也非常棒，就一件女生躺在，就是躺在， 我旁边的 床上睡， 对，我旁边的那张， 对， 啊，哇，你们视力好好啊， 看颜色了， 对， 这 非常好，就是我觉得他的那种，就他们的表现的语言不一样，就画的那个笔触，啊，他 是我是教会常用的姿势，哎。 这是80%的人睡觉常用的姿势吧，因为侧卧真的很舒服嘛， 很舒服， 对吧？然后两个胳膊，最后大家发现这样摆最合理。 对，然后我们可以其实再看一看其他的都。 这个是不是也挺可爱的？ 卓别林。 然后卓别林在一个沙发，红色的沙发上面坐着，然后背景是蓝色的墙，他的那个小拐杖在墙上挂的一幅画框里。 我好喜欢这个感觉。 然后其实刚才有朋友问了那个追光人说，如果可以选的话，他选枣红色的吧。 哇，我们其实可以看那个王龙俊的，对，我觉得他的也很棒。 哇，明白了， 好漂亮，一个女生拖着腮帮子。 对，其实我现在发现了，看了之后发现写实油画的魅力在哪儿，在于你可以看见不同的人的灵魂。因为抽象你看到之后只是一种感觉，我好像做了一场梦，梦到的是甜蜜的感觉，是虚幻的感觉，是飘渺的感觉。但是写实派的油画你看完之后，你会觉得你认识了很多人。我认识了一个忧郁的女子，认识了一个秀美的女子，然后认识了一个有着艺术气质的男生，这些会给你留下的印刻更加直观和深刻。其实 对， 就有朋友问了理想说这是什么画展，不知道在不在北京哈，上期来介绍一下。 在北京就是在开幕的时间是12月16号，在那个东四环的市会的这个通惠家园的车库美术馆，会有这么一个展览，到时候一些新闻稿包括一些预展的都会发出来，而且我们这几个星期都会在聊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两三周，因为写实你不是说我们一期可能就聊完了，我觉得可以，他每个艺术家其实每个艺术家的角度来诉说这写实，所以说我想刚才说到回归，我想让更多的大众能从这个来进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周末艺术会的一个初衷。 对， 对。然后我还想知道三点下面一个那个马金虎的，就有一个女孩大笑了。其实有时候你看的，可能她并不美，对不对？我们刚才看的都是美女。那其实他也是表现一个时间的一个过程，我觉得他这张作品也画得很好。 这就很像身边的朋友啊，大家一起出去玩耍的时候，他回头大笑了，你就给他拍下了这一瞬间的那个美丽的笑容。 就你知道，有的时候我觉得写实和抽象，它打动你的方法，就你刚刚讲，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是的。 我觉得抽象是一种，就是，是一种感觉笼罩你的感觉，就你感觉好像是被抽象包围在里面，然后你感受到的是它的那个感觉。但是写实有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细节，可能就是那一个眼神或者一个微笑，或者就是。